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童音云天河，第七集。 这家会所有个酒窖，徐总，等会儿您尝尝，不一般呐，就是从法国、美国等等国家好几十个酒庄运送过来的，最贵的50万一瓶。会所还在角落布置了个品酒室，吃完饭我们去看看。 徐总果然露出了兴趣。 哦，好啊，吃完饭去看看。 徐总果然喜欢美酒。哎，来来来，都满上啊。哎，大家先来碰碰杯吧。 漂亮的服务生为众人斟上酒，何修义稍微抿了两三口，屁股都还没有来得及坐热，便听见周林对自己说： 修义，你赶紧来给徐总敬杯酒，求徐总以后照顾你一下啊。 周林呢，其实是胸有成竹的，这个剧组李朝隐的牌最大，而且中国电影一般是导演中心制，制片人最重要的活就是找投资，因此虽然他对李朝隐把事情弄成这样怨气颇多，却也从来没有想过与李朝隐硬对着干。团队中两个老大合不来，绝对是成功最大的阻碍，既然李朝隐要保护他的演员，那就让他护吧。不过何修义与柳阳亭不一样，何修义呢只是一个裸替，待上5天就走，根本无足轻重，等他离组了便没有人记得。替身替身就是什么都要替的，替喝点酒大概也在情理当中了。裸替这个职业被人摸是常事儿，并非所有演对手戏的男演员都是正人君子，趁机揩油动手动脚的大有人在，甚至很常见。戏内光着身子都经常被人摸，戏外穿着衣服怎么就不让了呢？裸替因为与明星长得像又比较随便，经常参加一些饭局，陪酒陪睡全都不足为奇。周林还没有见过什么戏内随便摸戏外不能摸的真烈男女呢，而且这个职业的人为了梦想全都拼了，不会轻易得罪任何一个人的。何修义6年前是混得还可以，不过现在已经彻底沦落了。他曾经有过未来，应该更加患得患失，只是一般老板就是喜欢明星，虽然何修义比柳阳亭还漂亮，徐总也不一定真的能看上他，只能尽量的试一试了。那边还没等何修义想好怎么拒绝，一直默默坐着的左然突然说道： 修义不能喝酒。修义不能喝酒。 为什么？ 周林打定主意，如果左然讲出胃炎这种常见借口，自己便科普说没事的，虽然这个科普等于胡扯忽悠。结果左然说 他眼睛有问题。 啊， 他有时候就跟瞎了一样，见过的人站在眼前都认不出。 不知道为什么何修义总觉得左然话里有些幽怨。剧组有一人却是真的信了。 啊，青光眼吧，那是不能喝，会使眼压升高，导致青光眼变得更严重，加速失明过程。 见周林看向了自己，何修义只好硬着头皮道： 对，青光眼。 左然施施然地站了起来。 我代修义跟徐总干了吧。 你 怎么？他只是个替身而已，我这主演替他干了，面子反而不够。 说完左然长腿一迈，沿着桌子走到何修义座位的左边，从他手里抽走了他一直攥着的红酒杯，迈过到徐总面前，眼神依然冰川一般， 将红酒杯与徐总的酒杯毫不温柔地碰了一下，仰头将杯中的液体倒进了自己的喉管。左然穿着件黑衬衣，动作十分潇洒漂亮，何秀义的脸有一些发红，那杯酒他已经喝过两三口了，左然却是强硬地拿了去，将自己喝剩下的酒一口干了。徐总也干了，按常理说，喝完酒之后呢，他就该揽着对方的腰把人拖进，然后啵一个。但他看着左然的脸，觉得还是算了吧。对方的气势比他还强，透露着一股威压感，他一时间弱了三分。谁知周林却不轻易罢休，过了大约十来分钟，他又叫何修义去敬酒。 只喝一杯没关系的。 左然咔的一声将一条蟹腿夹成了两半，那响亮的碎裂将在场的众人吓了一跳。 修义不能喝酒。 左然撩起眼皮，眸子没有一点温度。 我带修义跟徐总干了吧。 于第一次一字不差，影视圈并不大，他不想令何修义为难，因此都是代喝，还意识何修义不要插话，老实坐着。几次之后，徐总看着左然的冰山脸，觉得十分闹心，不耐烦地挥了下手。 拉倒拉倒，算了算了。 徐总这一顿饭吃的是非常压抑，才只一个小时，他便急匆匆地与周林去会所的酒窖那边了。剧组其他的人小声对左然说， 左老师散伙了，咱们可以走了。 左然一只手撑着头，半晌都没有发出声响。 左然散伙了。 左然还是没有反应，金志觉得不对，伸手拍了拍左然的肩膀，微微蹲下身子，将左然撑着头的手拉开，仔细看左然的脸。左然的双目没有焦点，犹疑不定，有些迷茫。 走了，回家。 我不走。 靠，哎，他醉了。 监制此刻终于是确定了，左然喝醉了。 一共喝了几杯啊？ 金志在心里算了算， 这应该也就四五杯吧。 他感到很发愁，左然的酒量根本不行，刚才胡乱逞什么能啊？这会儿酒劲上来了，他就在这儿迷迷瞪瞪晕晕乎乎的。听说影帝醉了，几个人围上去试图用蛮力将左然带出会所，没想到左然还挺倔的，乱七八糟道： 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是谁啊？只有我媳妇来，我才能走。我只跟媳妇儿走。 何秀一见另外几个人都在扯，那自己也不好在原地干站着，只好呢也走上去，跟着众人道：哎，左然，影帝，走吧。左然抬头，很努力地看着对面的人。过了半晌，他似乎认出了对方是谁，说： 走了。 左然意识不大清楚，可是走路却不打晃。见左然认出了自己，何修义松了一口气。他觉得不是很放心，上前稍微扶了一下左然，又问：左然，你家在哪儿啊？左然似乎颇为疑惑地转过头，看了身边的何修义一眼。 啊？哼，我家不就是你家吗？ 啊？唉。何修义感到有一些头疼，方才还以为左然认出自己了，这他娘的还是没有认出来吗？喝醉酒的左然实在是很难搞，他谁都不认识，助理和司机两个人想把他从何秀义身上扒下去，可左然警惕性极高，死活都不撒手，坚决拒绝那两个人，一心一意求何秀义带他回家。 剧组有人站在一边，唯恐天下不乱地用手机拍摄。监制走到他们跟前，小声命令着，让他们全都删了。何修义也有些无奈，常年如冰山一般的佐然喝醉了之后怎么是这样？他那些狂热的粉丝知道了，会不会纷纷爬墙到别家呀？不知是谁开玩笑似的说， 哎，影帝该不会喜欢柳阳亭，错把长得很像的何修义当成自己的暗恋对象了？ 不清楚，可能吧。您刚才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云天河，感谢您的收听。